都可能會做一啲咁嘅。今次做得唔好，冇下次噶喎、哦。佢咪某程度損失咪你哋咯。所以咧，網友啦，尤其是一搞嘅聽眾，係咪先？口話就350啫，係咪啊？實際都350啊，係咪先？ 250 rega 就 嚇。咁、啊、你識我咁，我都有辦法250俾你噶嘛，其實係咪先，大佬？你梗有方法噶嘛，你。你同阿的講下，阿的我識你噶，阿的會識都識做啊嘛。 哦， 買飛啦、哦、啊！ 呢個就埃契大識啦。 係啦。 哦 ，OK、啊。 咁嗰個串龍馬撚識就下誒、 第二師告急， 過兩節先啦。 哦，好啊。 或者下個禮拜先啦。 係咪先？仲有一種咩叫咩識話？ 啊！呢、這個串過馬撚識， 串過馬撚識。 其實我有估到啊，串 過馬撚識差唔多嗰種嘅。 一陣先講啊，嗰、 那個。唔係我上次嗰、那個其實都可以套翻來㗎。 都係串過馬，你咩識啊？ 先養為榮識啊嘛！屌你，喂，有今生冇來世啊嘛！ 未必嗱，即係我成日覺得，如果做得好，嚇誒咁可能將來都做噶嘛。我都誒嗱、我 唔好啦啩， 我啱啱都 一鑊都夠啦。 唔係我啱啱都做完個 show 啊，咁早輪咧，我有啲人問我仲做唔做，我都話唔做噶、因為有少少心理有啲問題嚇。咁而家咦forget 咗咯，咁我諗住我都諗住一年搞一個， 係嘛？ 係啊，喂好玩啊，真係好玩。人唔使多，咁我又唔同你，你要租個場我就隨時唔使租場嘅，咁我可以好平噶嘛，所以好玩，我好玩咯，覺得好玩。 系嘛？ 要真要搞，真要搞。 今日咧就喺阿的手上咧就见到啲 ticket 噶啦，飞噶啦。咁咧就啲飞咧就首先啊 ，Rega 嗰边咧就你买咗飞咧就可以开始等收飞噶啦。咁 其实 Rega 系咪都系话啲网友系可以选择边星期几、星期六、星期日？ 两边都系， 都系 嘅，梗系啦，自由选择。 我谂住而家 D18 就包咗星期六，咁 唔会咁样。我有曾经有咁嘅谂法，不过我又想两边都 group 埋佢，咁个人。好多嘛，咁、 okay. 所以咧就兩邊咧其實都係自由選擇17、18號嘅，咁、 okay. 盡快啦，因為譬如有啲其實有啲朋友就 message 咗，喂有冇可以 hold 住啲靚位啊？咁其實 hold 唔得。 如果我啊， 咁但係我又唔係先提一提大家啦，其實嗰個場唔係好大嘅啫，咁好似去迷你戲院咁咧，其實就度度都係靚位嚟嘅，我唔覺得有咩死位。咁、所以咧就咁，如果你想要好啲嘅位咧，就早啲買啦。咁啊的，我諗啊的安排個即係 Rega 呢邊咧都係早。 是啊 即係買嗰啲咧，就會擺好少少嘅位置。 即係早買早享受啦，咪識做啦。 咁啊 ，D18 咧就會喺嚟緊呢個禮拜咧，就都開始咗買飛㗎啦。咁、如果我哋而家你聽緊嘅節目，咁啊，因為係星期一21號咧，就開始喺D18 上環站嗰邊。咁就嗰邊咧就劃位嘅。咁啊，所以咧你可以即係仲更加直接咧，就自己可以揀自己嘅位咯。 係啊， 係啊，就係咁啦。 係啊， 冇㗎啦，俾人包曬。 啊， 真係喎， 係嘛？ 係喎。你哋啲 可能仲有嘅，未必冇嘅。嚇咁啊誒，睇你早都係早啲啦。 諗住俾邊日嘅飛我？ 乜嘢？ 我 你少力解決啦呢啲嘢，屌你真係威煩。 星期日啦。 啊 ，OK。 你個俾錢就唔 使。嗱咁啊，如果想見到阿牛哥就買星期日啦。 係啊。 幾識借位 啊？星期日就玩，肯定爆滿啦。 咁肯定 真係唔得啊！你網友唔買， 係 冇下次點算咧？冇下次就喺個責任喺你度啊嘛，唔好啊，真係唔好。 好， 我好驚啊！即係做呢鑊，撲街。 點咧？ 唔得嘅。啊！人少冇信心做第二次，損失嘅一定係自己嘅大佬，真係噶，即係對你哋啲所謂啊！而家我咁講啊所謂你中意嘅節目主持人，成日話佢，哎呀，我成日聽你節目嘅，聽你俾少少錢買張飛入場，幾嚿水食餐飯都冇啦。 唔係咁再講一次，雖然好沉氣，就唔係淨係支持我嘅，係支持個網台嘅運作。咁兩邊嘅網台都會即係可以得到啲營運嘅經費，咁、 okay. 所以咧呢個最緊要嘅。咁希望就係、是。即係最緊要就係撐個網台，每年點解 Rega 要搞我都話就係要搞啲咁嘅活動，其實係 搞嘅咩 ？Rega 會搞啲活動嘅咩？ 喂，盡量都係每一年要諗啦， 都係十幾年都冇諗喎。我點解搞個 show 就係因為屌你啲咩搞唔撚搞啊？ 係啦，咁咪聽你講啊嘛，咁咪所以要搞咯。 OK 啊，咁 OK 啦，咁所以大家明㗎啦，咁希望大家即係盡撐， 盡撐啦。 好， 唔係撐傑斯㗎，其實佢應該係撐一個網台㗎。 係啊， 係 啊。 好啊，咁啊翻嚟咧就开始今晚嘅北上频道啦。咁啊，今晚应该大家听紧节目嘅时候咧，就啊习大大就会喺美国啦，咁啊进行佢嘅首个嘅美国国事访问。咁啊，即系咧就继续即系。点讲呢，继续 佢嘅飞机梦。 体验佢嗰个即係皇帝嘅生涯。 皇帝呀、啊、 出巡呀、 啊、帝王呀、啊。 但係出面嘅人讲已经佢系吹哨员嚟㗎喇。 係咪 高铁嘅吹哨员。 我唔睇你点睇㗎啫。喺内地喺内地。 听清楚高铁高。嘅吹哨员系阿克强， 两个 我听， 咁喺内喺内地喺内地嘅老百姓，我谂就当佢系去即系 礼节性交房啦， 未必噶， 唔系 去体验个主权 嘅，系咯系咯，咪礼节性交房咯，本王出巡系咪先？咁啊，梗系去各国领事嗰度行一行系咪先？ 嗯，去皇帝出巡， 系啦， 去嗰啲附庸国嗰度咧，吓体察民情， 系咯，跟住阿芝阿咗，喂，美国几时还钱啊？咁样咯， 即系最紧要就系喺，其实我觉得你如果你问我，就阿习嗰个国内个形象系最紧要嘅，即系我觉得嗱，譬如话。嗱，今次應該嗱，就等陣我哋可以講下嗰個行程啦。咁但係嗱，譬如話幾樣嘢啊，就喺國內主要嘅焦點就係譬如話22號去到西雅圖啦。咁你見到喂大佬，全部幾乎你噏得出嘅大集團嘅 CEO 全部都蒲頭。个喂，仲争住见，有啲未必见得到阿习噶，即系排晒队咁样。首先嗱，净系知道有两个一定会见嘅就系、是、波音嘅巨头， 冇错。 同埋呢个咧就夜晚咧就去阿标基间屋企，又晒嗰间屋企啊，永远都系噶，就系晒嗰间高科技嘅 home， 跟住然之后咧食餐饭啊。呢两个就肯定有一件，其他咧边啲有一件咧唔知嘅。暂时系咁讲，马云唔算系啊，马云系傍住佢嘅咋。 O、okay. K， 其他嗰喂，而讲紧啲排住队要见嘅，想见阿习嘅，譬如有可口可乐啊，有呢个 Facebook 嗰度有咩朱克咩 八格 啊，跟住仲有呢个 Google 啊，仲有 Goldman Sachs 啦 等等， 都要去， 去， 吴家仔叫佢打实佢啦，屌你老母，打几 好多啊，仲有。呢、这个 彭博啊， 啊彭博又系啊，全部争住。嗱、啊，你见到咧，其实咧，嗱，即系呢个可以先讲啊，先讲廿二号嗰个先啦。 嗯， 你见到咧，其实咧，嗱，即系美国嘅所有大嘅企业咧，就写咗封联署信俾一封俾阿习，一封咧就系俾呢个奥巴马嘅。咁嗰封联署信咧，其实嗰就系讲咩咧？就系话嗰个即系嗰个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啊，嗰个 BIT 咧，就希望两国嘅领导人呢、这个集奥会咧，就将呢、这个即系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咧，就将佢摆喺个重要性摆喺佢哋个开会嘅议程嘅即系前决。 嗯， 早啲倾咗佢。嗱、啊、呢个 倾嗰度咧闷。 嗱呢个系倾乜嘢咧？嗱，先讲呢样嘢啦。即系咧呢个你睇我呢个咧点样去睇美国嘅企业咧？就系话咧嗱，美国企业其实就 urge 一啲乜嘢咧？其实佢特别就 push 啊奥巴马咧，就系话喂。希望可以你傾完之後咧，可以令到美國喺中國嘅投資咧可以加大。嗱，其實咧嗰、那個咧就唔係我對我嚟我自己嘅睇法咧，就話咧嗰個又未必係真係一個所謂投資嘅。如果你細心睇落去就係咧，其實而家中美雙邊嗰個投資咧係每一年咧其實都係減少得好緊要嘅。咁、嗱，譬如話舉個例啦，我記得譬如話美國舊年喺大陸嘅投資咧。大約係得16億美金到嘅啫，16億美金即係大約80多億港紙嘅啫。咁嗱，嗰、那個就咩嘢叫 invest 先？嗱，個 invest 咧就係話咧，譬如話，即係喂，我一啲美國嘅企業，佢喺中國境內開公司或者開廠等等，咁然之後咪可以長時間就製造到就業啊等等啊，呢啲先算係一個投資嘛。嗱，點解兩邊其實係會減少呢？我想講，其實因為而家嗰個即係兩邊，你知道啦。雖然呢兩兄弟係真係兩兄弟嘅，我成日講好多嘢好似，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係亦都係一個你成日猜度我成日猜度你噶嘛。舉個例就係話，喂，即係譬如話有好多投資，譬如話 美國嘅企業想中國開放個保險啊，開放個銀行啊嗰啲，講三十年啦，嗰啲嘢仍然係開放唔到噶嘛。所以咧， 其實都係條件之一嚟噶嘛。 冇啊，但係都唔得，梗唔得，梗唔得啦。即係大家知道有啲我哋成日叫佢做一啲叫做啊策略性嘅產業，佢永遠都唔會開放俾你噶嘛。咁所以咧，所以我想解讀就係話咧，呢一班美國嘅企業家咧，你睇到嘅喎，你睇到係邊一個範疇咧？大部分其實是零售業嚟嘅，譬如可口可樂啊、Facebook 啊、Google 啊，嗰啲咧準備跪低，跟住之後就入大陸揾錢啦。因為大家其實都係有個同一個睇法，就係喂呢個一個好大嘅市場，唔食佢唔得。又或者譬如話娛樂事業，嗱你睇到 TVB 嘅新聞啦，就大吹特吹就係嗰個旗艦影業啦，呢、這個華納同埋呢個上海嘅華人文化。咁所以華人文化點解 TVB 會吹啊？因為華人文化有股份喺呢個 TVB 度噶嘛，呢、這個係染紅嘅其中一樣嘢。咁染紅係另外一 part， 我哋第日可以再講啊。遲啲啊牛 不過 LGBT, 不過再補充多少少啦。其實好簡單。是關乎於邵氏嘅啫，即係因為邵氏亦其實有股份喺華納度嘅 ，OK， 咁然之後再聯埋一齊咁樣搞 策略性啦， 係啦， 嚇、這個可以我哋再融合講、但係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你見到其實美國所謂企業去 push 兩個世界嘅巨頭，佢其實唔係講唔好誤會佢哋係諗係面嗰陣，即係我譬如話俾壓力奧巴馬係講緊呢個投資入中國。佢絕對冇興趣投資又去中國，佢只係想中國繼續開 放 更加開放嘅市場。嗱，呢個係八幾年都做緊㗎啦，由清朝嘅時候，船堅炮利咪用船堅炮利去俾壓力你囉。然之後去到八十年代經濟改革開放，就用呢、這個因為你嗰陣時係發展中國家嘛，你仲需要好多我嘅 quota 等等，咁然之後我咪用我嗰個 say 咪更加大囉。但係你去到今時今日呢，你見到嗰個格局變咗呢，呢樣就係最明顯嘅，就係、是、咩？你美國其實個 say 係好細嘅，你佢要個總統就係咩？喂，搞掂佢啦！你等佢， 未必係咁諗啊嘛。 唔係啊， 一陣， 我解釋俾你聽啊，佢都係咁諗，但係佢要你跪啊嘛，即係你明唔明啊？三十年前你美國佬，你未必需要跪。八幾年前清朝嘅時候，你更加唔需要跪。但係今時今日咧，你入去中國嘅市場就要跪。舉個例講，華納咪就係咁樣咯。喂，呢個係全世界電影嘅倒退嚟㗎嘛，你要入，喂，好簡單，你睇下而家，其實你睇，你唔好淨係睇中國嘅電影啊，你睇荷里活嘅電影咪就係囉。喂，你以為中國一年嘅爛片唔少啊？我想講俾你聽，荷里活更多啊，咁嗰啲爛片係要嚟全部就係要抌入去呢個大陸㗎嘛。喂，佢有，梗係啦，佢嗰個電影啊，佢係有班分佬，有班財經佬去計呢啲數㗎。佢好簡單啊，揾咩卡士拍個乜撚嘢古仔，避開曬你唔想講嗰啲嘢，我抌得到入去，我就會有八九億㗎啦。咁佢八九億人民幣㗎，咁佢咪計呢啲數，然之後佢咪再計埋其他市場囉。 你啱啱寫嗰本咩呀？嗰本攞咗雨果獎嗰本嘢呢， 係 嗰本嘢轉眼㗎啦。 係 呀，爭在係咪荷里活轉㗎啦。 一定係轉電影㗎。 係呀，轉眼。 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我想講嘅就係話，呢個只係其中一個例子，但係其實而家你要入去，你就要跪囉。你準備跪嘅，除咗華納，跟住有 Google， 跟住仲有 Facebook， 呢啲咪就要跪囉。 唔係，但 係 北上咧，做咗北上之後，我想用國民呢幾個字講。 好啊， 國民唔係咁睇啊嘛。喂，國民而家係消費者，佢識得一某程度識得睇一套電影噶嘛，即係佢哋會覺得，屌呢啲閪戲唔睇，喂真係嘅喎。而家你睇啲荷里活，香港覺得好閪嘅，喺大陸嘅其實個票房都好低嘅啫。某程度，反而可能係有啲香港都覺得可能幾好嘅電影喺大陸嘅票房先高嘅啫嘛。 咁你點你解釋唔到噶嘛？牛好簡單啫，你睇 佢係冇用咯， 唔 係 啊， 嗰十幾億你賺 到啊！你睇咁你而家係每一套西片好明顯，大部分都有呢一條數噶嘛。嗱，即係你講緊最好票房有八九億，唔好嗰啲都有五六億。咁你話佢假數再斬一半，喂，有一半都有二三億啊。喂，你宏觀成個 二三億千幾萬美元啫喎。 喂，但係都係一個市場嚟噶嘛，哥。 喂，咁你即有咩問題？喂，唔使，咁你而家好簡單，咪捉到條formula，有咩問題啫？嗱，你大佬好似工廠咁啫嘛。喂，大佬，電腦又幫咗你減輕個成本啦。OK， 你而家拍戲有乜咁難啫？係咪先？劇本就大撚把，明星我又有，係咪先？然之後總之你話唔俾講鬼，唔俾講政治，唔俾講咩，冇問題，我唔撚講。跟住然之後我就揼入去搞掂。 要幾一樣乜都乜都唔係 咯。唔係，但係嗰單嘢再要講多樣嘢啦，即係往後先講啦，點解會 set up 喺香港呢？好奇怪㗎呢件事。個即係華立嗰單嘢，最後 set 個 headquarter 喺香港㗎嘛。咁呢件事係好奇怪，背後有好多分佬啲嘢，咁呢個再講啦。 我哋另作係另開主題啦。 但係你問我就係話，即係今次你會睇到樣嘢咩？就係、如果從個政治上嘅角度去睇，奧巴馬根本其實見唔見冇乜所謂，因為佢出年都玩完㗎喇，即佢會光榮地交棒落去㗎。咁你唯一望返嘅就係阿習過去今次就重大任務喺身啦，孭住幾廿樣嘢， 即係我覺得係攞要攞自己嘅威勢咋嘛。 但係要咁講， 咩經濟完全無關啦、啊。 但 係 你除咗威勢，唔係除咗威勢之外咧，係一定有好多嘢都要美國嘅支持。但係你今次見到嘅就話，即係過去中美嗰個見面同今次去比，就係美國係善意地釋出咗好多善意出到嚟。點解頭先講嘅話，喂你無端端即係美國應承咗喺成個西岸同東岸開咗一條高鐵出到嚟啦，俾中國仔去玩啦。OK， 跟住第二樣嘢，你頭先傑斯所講。Google 之前早兩三個禮拜已經講緊考慮重返成個大陸市場啦。OK， 佢唔難㗎嘛，做呢樣嘢， 即係所有嘢已經係釋放 咗，貴就得㗎啦。你而家嚟緊 Facebook 都會貴，我未講完，因 為 Facebook 係咩咧？我覺得淨係 Facebook 搞實名登記嘅某程度就已經喺向大陸開放 差唔多㗎啦， 嚟做嘢啦，講真。 係啊，唔係佢好多其實有好多方法去解決㗎、譬如話佢可能特別做一個 Facebook 嘅大陸版都仲得、OK， 即係類似嘅嘢。唔係嗱，嗰個唔係我哋深究嘅，我未講完一樣就係話，千祈唔好覺得美國嗰啲企業係希望即係奧巴馬可以為佢爭取到好多投資嘅機會，嗰唔係投資嚟 嘅， 嗰個係開放中國個市場俾佢入去 cap 水 ，cap 完水佢就走啊！佢唔想有即係今時今日個個美國嘅企業其實都係咁嘅心態，呢個先係最重要咯。 但係中國又未必有咁多外即係便宜錢俾你賺咧，而家都開始講緊通縮啦。 唔係啊，你嗱再舉多個例啦。點會冇便宜錢俾你賺啫？咁你其實好簡單， 唔係最簡單㗎啦。我講先 ，iPhone 喺國內今年即係呢一次呢個 iPhone 6 S 又話都已經冇上次 iPhone 6咁 係啊，咁你相對係啫，但係嗰個市場係咪仲係好大啊？咁你仲有啊嘛？嗱，譬如再舉多個例俾你啦。北京 confirm 咗環球市場，咪環球影、環球片像，咪又係另一個例子咯。那個例子就係咩？好簡單，所以話呢兩兄弟好容易 click 得埋噶嘛。你要打飛機，我要揾錢啫，冇問題。你總之你咪就係咯，你 open 俾我，然之後跟住我咪入去搞咯。你話雖然你譬如你講環球片場，其實係傾係傾咗好耐啊，2009年都傾，而家起碼傾咗5、6年。 可能 講 上海添。 唔係啊，嗱，其實最早嗰陣時環球片場諗住抌埋喺上海嘅，抌埋喺上海。咁後屘又轉咗過嚟北京啦。咁你嗱，第一嗰五六年其實經歷過啲乜嘢咧？就係譬如話，因為你北京嗰個政治嘅 變咗啦， 變動啦，仲有就係你呢啲咁嘅主題公園， 阿哥喺上海噶啦， 仲有你呢啲主題公園，其實係好嘥時間要傾掂一樣嘢，就係、是、嗰個意識形態啊嘛。譬如話，喂，中國希望你透過個主題公園 put 好多中國元素入去，中國嘅意識形態。但係譬如話美，唔係佢中國亦都唔希望你美國利用個主題公園擺好多大美國主義入去等等呢啲咁。其實嘥時間係傾呢啲，但係都帶到最後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你都係要開，咪呢個咪就係其中一個開放市場嘅例子，就係、是、你開放嘅市場，成嚿嘢我嚟搞，跟住然之後我 cap 水，你又有得威、你又喂幾位啊？你講出嚟而家，喂嚟緊過多一兩年，華納喺北京，迪士尼喺上海，係咪？跟住然之後跟住香港唔係香港又仲有嗱夾埋有兩個迪士尼，跟住全世界最大迪士尼又喺上海，全世界最大嘅環球片場又喺北京。 全世界最細嗰迪士尼， 你最中意呢啲嘢啫嘛。 但係咁大家各取所需囉。即係 吓。唔得长远囉。即係而家喺个宏观嘅角度嚟讲。喂大佬而家开始啲人均搵钱都少咗囉讲真。 唔係咁呢個係呢、這個喺美國嘅角度唔係佢問題㗎嘛。係咪先最緊要喂。 佢有錢搵。 我入嚟搵錢搵、到冇得搵我咪走囉。呢、這個純資本即係資本主義嚟㗎嘛。係呀咁所以你話嗱即係先講返阿閘喎。咁就22號會去呢個西雅圖啦。先去西雅圖其實呢小道消息啦，其實嗰個而家都養咗出嚟啦。其實我哋一早知啊，就係同波音傾啦。咁波音可能開廠啊嘛。嗱呢個咪又係打飛機嘢。嗱，因為你要打飛機，我要揾錢，大家傾埋。嗱好撚正嘅喎。 波音開廠。 23號左緊咧，你可能就會，我哋而家未到23號啊，做緊節目。23號左緊，你可能會見到中方呢邊會宣布波音會喺中國設廠啦。咁、但係設廠咧。如果大家唔睇啲 details 呢即係如果中國啲老百姓唔睇 details 嘩又好撚威呀喺美國嘅波音都要嚟我都開廠啦。咁但係咁你要搞清楚去開間廠做乜嘢先。除咗打之外呢佢其實呢成架飛機呢唔會俾你做㗎。佢係架飛機。 我講緊個電腦。 佢係架喂嗰啲全部係高科技嘢嚟㗎。呢個咪就係話點解中美個投資甚至點解中國嘅投資入美國都艱難呢、因為大家都會猜度大家。你譬如如果波音真係整間廠啊喺中國呢、這個近乎完全冇可能啦、因為打到你涉及到好多高科技嘅外線、 有個電腦 美國政府係唔會俾你做㗎嘛所以佢嗱今次設間廠係講咩呢嗱23號之前我哋講定俾你聽先啦嗰間廠啦喂整個碌 淨係整個碌㗎啫 仲衰過整個碌 係咪呀 係淨係負責噴油 okay, 油同埋整喺 sofa、 okay, 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即係低下嘢就俾你做啦咁呢個嗱各取所需我又可以享受到你嘅即係平嘅成本較相對較平嘅成本。 相對 較平啦。第二你又可以打到飛機啊咁咪呀就係搵啲嘢搞㗎咋。 波音喺中國真係中國人真係有打飛機。 係呀咁咪可能。 但唔會估到你好似你咁嗨嘢講到。噴 唔係呀噴漆係主要工作添我話佢。主要嘅生產工作。 係咪有風箱先 吓 你估 一早收咗風啦。 係 呀 ,ok。咁仲有你譬如有蘭寶可能佢去完阿 Bill Gates 間屋企食完飯之後就copy 一間屋企擺喺中南海都仲有嘅咁又多啲。係啦又多嘢做下囉。係啦咁所以點解要先去西雅圖咁去玩返一兩日啦跟住就到24號就會去華盛頓啦咁跟住去華盛頓就見奧巴馬啦呢啲全部係幫阿閘做 我仲要見華盛頓 形象工都會見埋林肯添咁佢又都係 斬唔斬好嘢 都係形象工程嚟㗎嘛即係幫阿閘做好曬成個國內對喺國內嗰個形象嗱譬如話即係見完啲 CEO, 跟住再見你去華盛頓見你老頂跟住又繼續又散一次步啊跟住國宴啊食下飯啊響下21口禮炮啊等等咁跟住就再殺落 New York, 嗱 ,New York 又另一個節目㗎喎、,New York 唔係 ,New York 呢已經完曬成個國事訪問先再落紐約嘅。咁、所以呢正式嘅國事訪問呢係22到25號嘅啫。咁但係阿閘呢就會再喺紐約留多3日 ,28 號先走。咁紐約會做啲咩 見高盛囉。見高盛囉。 或者係啦。哇。咁但係喺紐約呢就會見當地華僑呢個犀利㗎嘛。紐約華僑㗎嘛。咁睇下大媽舞體現下主權。咁到拉屎嗰啲呢 ,25 號呢就會首次呢喺聯合國發表。講話咁成個一個形象套餐囉係威晒㗎嘛成個即係喂大佬使乜有感覺等國人有感覺你睇我哋個領導人幾勁去到美國玩撚晒嘅 ,ok, 係咪喂最緊要其實就係、是、即係去呢個紐約嗰鋪㗎嘛大佬咁你紐約有自己人㗎嘛係嗰啲咩乜嘢咩同鄉會呀乜乜柒柒啦咁嗱譬如話舉個例有個紐約其中一個節目呢就是、紐約華人社團聯席會 聽就黑社會 咁係啦咁呢就喺有一間叫法拉盛君豪大酒樓呢就會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啦咁跟住呢就已經講咗呢就係咩話跟住就係、是 紐約華人華僑各界熱烈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啊，呢、這個幾犀利啦，係咪先？啊，咁啊，即係據佢哋講啦，就話咧，嗱，好重要㗎，習訪問美國，咁因為咧，你即係中國是否強大，直接關係到呢個美國華人嘅地位同埋切身嘅利益㗎嘛。 系咩？ 系啊，我唔知啊。嗱，呢啲唔知咩思维嚟嘅，即系我觉得。 你唔系屌你乜依靠紧为美国嘅保护嘅咩？ 吓，系咯，唔系即系我 你咩切身利益？ 唔系我会谂，我会谂下就系。 唔系华人唔使交税。 系咯。 我惊唔使交税。 唔系即系佢究竟知唔知道佢自己系攞咗入咗美国籍 嘅咧？发过 誓嘅。系啊。 系咯。 系啊，即系嗱谂嗱呢啲咁嘅变态活动就会一即系会喺度搞啦。嗱，譬如咧就佢哋又更加，佢哋话仲会搞到样嘢，叫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嘅66周年咧， okay. 就将会喺嚟紧10月2日啊，就会咧喺呢个法拉盛冈邦高中举办，我唔知咩嚟噶，举办一个大型嘅文艺晚会。咁佢呢个大型文艺晚会个导有个导演嘅。咁個導演就話咧，就呢一次嘅大型文藝晚會咧，就會將會通過精彩繽紛嘅演出，重揚呢個祖國嘅建設成就、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等融入呢個文藝節目中，激發廣大僑胞嘅愛國熱誠。嗱，愛國嘅愛邊個國先？喂，你班友講呢嘢，呢班友咧，其實係喂。好似係攞咗美國護照㗎喎、哦、你真係驚唔驚人哋兜巴聲你？嗱呢、這個呢，我覺得嗱呢、這個咪又返返頭先我講嘅嘢囉，就係話喂其實冇問題，但點解美國政府會你有冇嗱你會覺得喂係咪呢個美國政府係咪虛弱到咁啊？係咪會唔係啊？係咪即係喂即係呢啲係美國人俾啲美國人講埋啲咁嘅嘢呢？係咪即係係咪即係弱到唔敢出聲呢？即係你覺得？ 我覺得唔係嘅。 係啊。 因為我覺得美國係、你飛機被打下啦，最緊有錢揾，屌你老， 係啦，即係根本係美國人諗咧，就係咩？喂，喺條唐人街入邊嗰班人 玩曬佢啦，俾你， 我根本冇遇過你會愛國嘅， 唐人街嚟嘅啫， 唔係最緊嗱，最冇問題嘅，你要打飛機俾你打嗱，最緊要你移民嚟嗰陣時候，我 set 高啲門檻，你攞多啲錢嚟投資多啲，我淨要呢啲嘅啫， 一綠卡入邊，金卡嘅， 我要愛國，我唔使嚟揾你，我一定係揾翻啲德薩斯嗰啲牛仔啊，揾翻嗰啲人嚟愛國，唔需要揾你呢班人嚇。咁所以咧，即係有時睇呢啲嘢咧， 你攞錢嚟得㗎啦， 好鬼過癮。同埋，我覺得喂，即係愛因斯坦相對論啫。你呢班人做得嘅嘢咧，其實調撚翻轉，我可唔可以喺中國做一次先？譬如話，你話喂，我可唔可以講同我可唔可以喂？我揸住個嗱，你而家喺中國係咪？係咪好多人揸住美國護照嘅先？喺美國，唔喺中國。演員都好撚多啦，自己唔撚出聲又喺度嗌愛國嗰啲啊。 其實美國唔多嘅，通常其他國家多啫。 唔係，咁你喺北京有冇揸住美揸住揸啲移民咗美國嘅中國人先？一定有啊，係咪先？佢可唔可以好似呢班好似呢個紐約華人社團嗰個主席咁講？佢話：喂，美國是否強大係直接關係到我哋美籍華人喺中國嘅地位同埋自身利益嘅，係咪？喂，會唔會被拉先？即係我覺得係咪先？嗱，譬如話去到國慶，哇，唔係唔好講國慶啦，奧巴馬訪問中國，舉個例，可唔可以有班北京嘅美籍華人，佢話喂，各界熱烈歡迎亞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先生貝拉克奧巴馬訪問中國啊，調撚轉得唔得先？跟然之後為咗慶祝咧呢個咧亞美利堅合眾國240周年嘅活動咧，我哋將會喺7月4日喺北京王府井大酒店舉辦一個大型文藝晚會。呢一次咧，大型文藝晚會咧，將會通過一啲精彩繽紛嘅演出，重揚美國獨立宣言嘅成就，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全部融入呢啲文藝節目中，激發啲廣大嘅中國美籍華人嘅愛國熱誠，得唔得？可唔可以可以咁講先？啊！呢次大型文藝晚會就由呢個北 京美籍华人社团联席会， 联 会，和美国加州外逃华人联合会，和东莞工厂美籍华人总商会联合主办，全中美籍华人同乡会协办，咁得唔得？喂，嗱，如果你咁样俾，唔系咁样咧，咁样嘅可以俾我哋，如果可以俾喺大陆嗰啲美籍华人可以搞铺咁嘅嘢咧，咁我话你系对等啊。 但系杰斯， 有冇咁嘅胸襟先？ 唔好理咁嘅胸襟。 系 主旨需唔需要先？ 边个主旨？ 奥巴马唔需要啊嘛。 哦。 需唔需要打呢咁嘅飞机咧？ 系。 佢根本知道好多人爱国噶嘛。 嗯。 系一啲屌你老字咁啊！屌你老咩好卵惊嘅人，虚怯嘅人。先至為你揾呢啲嘢去話俾自己聽，係我領導緊喎，咁撚樣啊嘛。 咁喺內地， 奧巴馬唔需要㗎，話聲你聽。 咁喺內地其實好多人擦鞋都係擦定先嘅啫，佢都唔知道，佢都唔知道阿習需唔需要㗎。啊，譬如你讲三权分立好捻超然嗰啲啊，啊讲呢个咩咩啊依法去殖民化，喂，嗰啲都系擦定鞋先嘅啫嘛，都系冇乜啊，即系都未必知道主旨系咪咁样谂噶喎。 系唔知佢点谂啊？做捻擦定鞋先系都应该嘅。 阿习阿习， 但奥巴马就好清晰，佢唔需要你认同噶嘛，因为喺我个国，即系美国啊，喺我国，我已经用投票形式认定我系有人认同噶啦嘛。我唔需要再自己喺度摸啊！而家阿习喺度咩？喺度摸啊！其实有冇人支持我嘅咧？屌你老母！即系而家，其实我拉周炳康嗰啲得唔得嘅咧？诶，即系梗系咁噶嘛？哇！一搞到而家搞到东莞，你鸡都冇得叫，可能好捻大镬噶。咁啊点咧？冇人授权佢啊嘛。 佢都唔会估噶啦，佢几肯定自己系冇乜人支持佢嘅。 尤其东莞嗰啲 咁其实力度，其实我谂每一代嘅每一任嘅领导人都系咁啊，即系我讲紧喺个极权社会啊。 所以好精彩，美国打呢咁飞机咯。 所以亦都有喺9月3号搞呢、這个阅兵咯，即系所有嘢其实系一个全套都系一个即系巩固佢自己地位嘅、一个。 阅兵跟住就去去同啲其他國家嘅元首傾完，跟住國慶啊嘛， 係啊， 我成套嘢一嚟，佢唔係淨係九月三號一個 show， 其實係一個長時間嘅 show 嚟嘅，去到十月啦，或者你聽，去到十月一號個國慶 show 咯，或者係咁樣咯。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聽只歌翻嚟，我哋先繼續呢、這個繼續我仲可以講下習近平講咩㗎。 Of swastika.